第117集，今夜注定难眠。从体验感来说，这是人意经历过的最糟糕的吻。供应贤毫无经验，又处于被激怒的状态，因此没有控制好力道，几乎是撞了上来，撞得人意牙根生痛，眼冒金星。可从意义上来说，这是仁义一生都不会忘记的，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个吻。他只觉心跳几乎都为之停顿，有一粒发光的种子在他的灵魂深处迅速地发芽抽枝，奋力生长，占满了他的意识空间，让他此刻除了这个吻什么都不再感知，也什么都不再重要。供应贤由最初的冲动变为震惊，震惊之余又随着仁义的主动而彻底沦陷。他从前认为人类除繁衍以外的亲密行为都是多余的，除了传播病菌没有实际意义。仁义让他明白，存在本身便是美好，不必有意义，比如这个吻。供应贤情不自禁地用大手托住了他的后脑勺，仿佛要将他永远困于此刻，不厌足，不罢休。突然一阵敲门声响起，两人正是忘我，那叩击的声音像鼓点子一样，每一下都打在他们的神经上，顿时将他们惊醒。隔着门，盛博轻声说： 少爷，任队长，好晚了，我准备了宵夜，要不要吃一点啊？ 两人就像是做坏事被大人逮到的少年，转着眼珠子，既不敢动，也不敢发出声音。 少爷， 不用，过一会儿再说。 好吧，你们也不要太累了。 盛博离开后，供应贤垂眼看着仁义，他的呼吸因为紧张而急促，但他没有松手。仁义贴上供应贤的耳畔： 我相信了，你是真的很好奇。 你不是问我敢不敢吗？没有什么是我不敢的。 下次去我家吧，那里没有人。 仁义慢慢推开了供应贤，凝视着那双深邃的眼睛。供应贤没有回应，只是一眨不眨地看着仁义，似乎不想错过他脸上的任何细节。 我去休息了，晚安。 这一次供应贤没有阻拦，仁义顺利地走出了房间。隔着一道门，两人表面上维持的镇定都在瞬间土崩瓦解。供应贤脸颊爆红，他用手捂住心脏以抵御那种剧烈的搏动。仁义则浑身如虚脱一般，一手撑着墙，缓了半天才恢复过来。这一吻就像是投入他们心湖的深水炸弹，掀起了一波狂猛的浪，久久无法平息。仁义回到客房后，连续冲了20分钟的冷水澡，才让身体的燥热平复下去。他倒在床上，满脑子都是刚才发生的一幕幕，感官所体会的五觉至今都还鲜活地残留在唇齿间，让他的心根本不能平复。他和供应贤真的是真的吗？这些天发生的一切都像是在做梦，而刚刚更是彻头彻尾的充满了不真实感。可是这都是真的，他不在梦里，梦里不会有这样清晰的感觉。当时供应贤在想什么呢？是和他想着一样的事，体味着一样的激动和喜悦，还是仅仅在品尝感官的刺激？不， 龚应贤又怎么会想他所想，又怎么会明白他的爱与悲切？任意翻了个身，逐渐冷静下来后，瞳光也随之暗淡了。龚应贤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他想要的是从前没有人能给他的体验，无关情爱，只是自己刚好是那个不被他排斥的人，只是占了这个便宜，仅仅如此而已。该感到高兴还是悲哀呢？他一直期望能够成为那个唯一与龚应贤灵肉相通的人，现在这个期望达成了一半，而另一半，最重要的那另一半，却遥不可及。任意露出一丝苦笑，今夜触听又是难免。第二天早上，三人一道出发，龚应贤先把任意送回了中队，再和秋妍一起回了分局。由于秋妍在车上，令两人之间不至于太尴尬，整个车程他们也都在聊案子，表面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异样，但他们心里都清楚，两人之间的关系永远不一样了。回到中队，任意让高格顶晨练，自己把自己关进了宿舍，拿出了一大摞没来得及处理的资料，认真写了起来。这段时间他不是住院，就是出警和配合警方调查，连前几次的出警报告都没有时间处理。此时他既不想见人，也不想让自己闲下来胡思乱想，以前最讨厌的文书工作，此时反而成了他的思想避难所。一口气写了几个小时，丁晴来叫他，他才发觉已经到了午饭时间。正在食堂吃午饭呢，值班站岗的战士拿进来一个包裹。 任队，你的。 嗯？ 任毅最近没买什么东西，也不知道是谁给他寄的，但他也没多想，接过包裹，随手用钥匙划开了胶带，打开纸箱。纸箱里赫然躺着一只被烧焦了的鸟。任毅腾地站了起来，脸色铁青，心脏狂跳不止。 这是什么东西？ 曲阳波偏头看了一眼，脸色也变了。 操他妈的， 怎么了？ 什么东西啊，指导员？ 战士们纷纷侧目，曲阳波随手盖上了箱子。 没什么，吃你们的。 任毅抱起箱子大步离开了食堂，曲阳波跟了上去。两人进了会议室，任毅深吸一口气，掏出手机拍了张照发给了龚应贤。曲阳波仔细查看了一下箱子， 箱子里没有别的东西了。 肯定是紫燕干的。这是什么？给我下战书吗？这群狗娘养的变态。 可能只是制造心理恐惧，就像演唱会一样。任意，我建议你这段时间不要出警了，最好都不要出门，你很可能已经成为他们的目标了。 我是凤凰中队的队长，我怎么可能不出警？我不会被这些畜生吓住的，也许他就是想看我们害怕退缩，绝不能让他如愿。 我很担心你的安全。 嗯，我会比以前更加小心。 这时手机响了，是龚应贤打来的。 喂，你看到？ 我也收到了，直接送到分局。而且这不是邮寄的包裹，上面的快递单子是假的，是组织的人直接送上门的。 什么？快去调监控。 没用的，他们敢派人上门送包裹，就能保证我们抓不到他们。如果今天送来的不是这个，而是炸弹，就会有人受伤。他就是想告诉我们，他随时都可以伤害我们，这是他设下的心理陷阱，当我们恐惧时就可能出错。 那现在怎么办？ 我会派一个警察去你那儿把包裹取走，以后要严格防范每一个陌生人，每一次出警也要加倍小心。他们在红林体育馆失败了，一定会想办法在其他地方找。